据南朝鲜新闻一报道，由南朝鲜的撤销萨德部署星州斗争委员会和反对萨德部署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等七个团体参加的抵制萨德和平会议12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军部当局向星州高尔夫球场投入一些有关部署萨德的工程装备。另据南朝鲜的劳动与世界报报道，南朝鲜的全国教职员工会13号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发表宣言，表示要求查明岁月号查获真相，处罚责任人。